一遍， 一遍， 一半， 一半， 一段， 一段， 一旦， 一旦， 一定， 一定， 一辆， 一辆， 一片， 一片， 一次， 一次， 一顿， 一顿， 一下， 一下， 一切， 一切， 一样， 一样， 一份， 一份， 一件， 一件， 一站， 一站， 一面， 一面， 一律， 一律， 一阵， 一阵， 一日， 一日， 一块， 一块， 一夜， 一夜， 一个， 一个， 一项， 一项， 一句， 一句， 一败涂地， 一败涂地， 一触即发， 一触即发， 一见倾心， 一见倾心， 一技之长， 一技之长， 一目十行， 一目十行， 一路平安， 一路平安， 一日千里， 一日千里， 一事无成， 一事无成，